涉及到选材施工，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。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-8764-888，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，超有档次，性价比还高。 一号新家，美丽千万家，请随时拨打400-8764-888，400-8764-888，详见店内活动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盼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，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，大气透明度好，紫外线强，外出要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。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今天早晨9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，预计未来24小时，我市房山、门头沟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昌平、怀柔、密云、延庆、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、崩塌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见晴，西部、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茂一马当先，讨敌骂阵，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。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一样，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，连常茂一贯瞧不起人的人呢，小雌雄眼一瞪，也挑大指称赞：“啊， 美爷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！” 也不怪长茂夸，叫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，把那些俊棒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，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。但这个人是谁，谁也不认得。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，人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。 哎，对了，你俩都不讲 你是何人。 哎呀，连我都不认识，你是白活呀你。坐稳的吧，听我跟你报个名。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，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，我官拜孝义永安王。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，茂太爷是也。啊，这个小伙也一愣，啪啪啪啪啪，伯龙马倒退了几步，吁，心里说话，人的名树的影啊， 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。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，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，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。哎呀，等仔细的一看呢，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。一看这长帽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就说这脑袋嘛，扁扁头饼子脸，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，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，小独头算的鼻子往上翘翘着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一嘴的黄板牙，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，一对山峰的耳朵，头盔可不错，还没戴正的，楼海带都系歪了，甲胄也不错，穿的也不甚整齐，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赶进窝里去了，这鱼塌尾也跑胯骨上去了，这都什么打扮呢？不过就发现长帽斜背这个大皮囊，上头明光光有条金链子，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，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，锃明刷亮，光滑夺目，是一条禹王神槊，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，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铃，叫他这小个拿这榔头，哎呀太不相称了。马可也不错，马大人小，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。这小伙还纳闷呢，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？哎呀，真叫我可发一笑，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，眼见才能为实呢。但又一想，也不要麻痹大意，他有那么大的名誉，必定有特殊的手段，不能以相貌取人呐。这小伙思前想后，用枪一指，带，你就是长帽。 哎，对了，就是帽太爷。我想呢，你长这么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长帽，你先甭问，我有名有姓，有家乡有住处，现在可不能告诉你。看见没？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，不但报名，我还要拜你为师，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，慢说叫我报通名姓，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。长老一听，咧着嘴他乐了， 小伙子行啊，英雄爱好汉，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，对，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，是英雄的口气，好好好好。不过帽太爷跟你先说清楚，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，久历战场，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，别说大话使小钱，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，小子你可别走。长帽说着话，冷不防地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，以上示下，使了个泰山压顶，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。这家伙，其实这小伙啊早有准备，你别看他说这话呢 那眼睛就盯着长茂的举动，一看禹王神朔下来，他也不躲也不闪，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开！要说敢接长茂这一榔头的不多呀，这小伙是诚心就想看一看长茂有多大的劲儿。禹王神朔正砸在枪杆上，耳轮中就听见把长茂这个神朔颠起了有四尺来高，好悬没撒了手。长茂还没吃过这个亏呢，震得两膀酸麻，虎口发疼，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地转了一圈。长茂在马上面摘两摘，摇了两摇，好像没出溜下去。 好大劲儿啊！ 长茂是吃惊不小啊，那个小伙呢也够呛，叫长茂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，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死，骨环好像没砸折了，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，鲜血顺着手腕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！这个小伙子一皱眉，长茂果然厉害，我要多加谨慎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长茂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呆妈，你在后边歇一会儿，把这个小子交给我。”来的是谁？正是长茂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。怎么叫坏小子呢？这家伙72个转轴，36个心眼，一肚子都是坏水。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不能吃亏，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。丁世英打算露一手，让长茂回去休息休息。长茂一看心里挺高兴，心说还是好朋友啊，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了，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，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，好做得心中有数，再赢他也不晚。长茂把马一学， 喂，小子，你可注意点意。 哎，你放心吧，把他交给我了。长茂回归本队，在这观战不提，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呀，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，咯噔，马站住了。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，他打的是长帽，一看怎么换了人了，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，这比长帽还难看，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，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，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，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，张着嘴哈哈直喘，亏歪假谢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。再看他骑这匹马，这小伙更乐了，在哪学么这么匹马来，没毛，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，还一个劲儿的扑棱，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， 是一条都牛站杆。什么叫都牛站杆？不带溜金挡，也没有枪缨，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，短粗怕。但是看这个枪柱，我是实心的，分量可不轻。看他这个样子，不能是实心的，多半是空膛的。小伙子看罢多时，一皱眉：“呆，你是谁？”“哎呦，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？打仗凭的是本领，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。你这一嗓子，好像没把我吓趴下。废话，你是谁？没有劲儿，你干什么来送死？”“哎，不知者不怪，你是外人，你不懂。你看着没，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，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都是我们一伙的。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，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，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。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病了好几个月，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，怎么办呢？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，我小伙子，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，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，我是白搭，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，糊弄过这一关去，大伙也就能饶我了，好不好呢？”“呵，小伙一听，这什么规矩这是？那你是谁？”“我叫丁世英，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，他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，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心强身子绕，这身体不好不给我争气，好吧，少要耽误功夫，赶紧动手。我现在就伸手了，就两三下就行。”“呸！”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。“我要扎了。”“废话，你就动手吧。”“动手了。”“哎呦，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。”“哎，扎！”这枪就扎了。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这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，也没使力量，往外一扑了，开，这下可吃亏不浅呐。丁世英这小子蔫坏，你看着没使劲儿，暗中他可使上劲儿。这条枪离着这小伙不远的时候，冷不丁一较劲，哎，这都牛站杆呲奔前心就下来了。小伙子往一扑棱，没扑棱动，就知道上了当了。心说话，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。哎呦，我怎么吃这亏？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，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，右腿把马镫甩了，全凭着左腿挂着镫，这身子一个大拧个，这一枪他走空了。就是这样，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，二马一错蹬，等马再学回来，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了。“我说你这是什么招？”“哎呀，我这是对付招，来来，再重来。”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，舞动花枪大战丁世英，也就六七个回合。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，有点泄气了。“行行行行，我算白给，败阵走了。” 是拨马就跑，败归本队。这回他真累了。妈，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，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，不在你以下。 是吗？还没等长茂说话，花刀将小纹身于镐就冲出阵前。 这于镐好斗啊， 轮掌中三挺大砍刀，跟这小伙子一见面，这小伙子这么一看，嗯，这位还行，金盔金甲，蓝脸大红袍，胯下火龙驹，掌中三挺大砍刀，一看这刀都出了号了，跟小门板差不多少。这一报名，哦，于金彪之子于镐，这小伙也听说过，心说这倒是位英雄，我要多加谨慎。花枪对大刀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书说简短，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皇上朱元璋也赶到前队来了，因为这个大队没走，安营下寨，他知道出了事儿，朱元璋不放心，带着御林兵胡德海、胡德济、胡强来到前面。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，哎呀，一边捻着胡，一边点着头。胡大海就看出来了，朱元璋有爱将癖呀。老四，你合计什么呢？二哥，这小伙子是谁呀？不但相貌惊人，武艺高强，他能跟于镐打这么些回合，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。二哥，最好能把他收降。 我都看出来了吗？我也跟你想的一样，但是人家降不降，咱心里头没数。茂儿，趁早你过去，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，你算立了首功一件。 哎呀，这玩意得试试看呐，茂儿也想个主意。 来呀，想收兵罗，让蓝电壳回来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锣声响了。军中的规矩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。锣声一响，必须得回去。于镐虚晃一招，回归本队。把大刀一背，还有点不服气儿。茂儿，怎么叫我回来了？还没分出输赢， 我你先喘喘气儿啊，换我的班儿了。我要不行，你再过去。 长茂二次到两军阵，扛着个榔头，呲牙直笑。 哎，我小伙子，灭高人有罪，确实有两下子。我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倒戈投降，保我们皇上当大明的臣子？要弄得叫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跟茂儿太爷在一起享受荣华富贵，你看怎么样？ 长茂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你倒说个清楚，要叫某投降，你凭什么？ 凭什么？凭我掌中的榔头。 好，你要能把我赢了，二句话不说，当时我就倒戈投降，要赢不了我，你命难逃。 那说了半天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的本领啊？ 闹了半天，这小伙子姓田，叫田在彪，在后套名营列，他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曾经帮助燕王扫北，立下血汗战功，